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明白

我的三峡，一个悠悠我的三峡，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耶。白云是神域的面纱，你给我亲切的向往，那花郎就在日月下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三峡，我就化成了你的浪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三峡，那长长的回声

伊拉哈日那古拉伊拉拉伊拉哈日那古拉伊拉呀呀啦啦啦。 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撒爱的玛利亚，像玫瑰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

笑的小白鹭。小白鹭的帐房搭在何处？小白鹭的名字怎样称呼？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海上小白鹭。我喜欢这里的草原岁月，我喜欢这里的晨风，啊，幸福的风，小白鹭迎着那晨风，自在轻盈，头上的轻纱随风飘动。小白鹭的名字怎样称呼？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海上小白鹭。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海上小白鹭。